4月15日至22日，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与您相约，不见不散。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，可容纳10人至350人。专业的会议服务、舞台、影音设备，助力企业培训、研讨、专题讲座，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。让思绪在这里飞舞，让智慧在这里结晶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本市空气污染物扩散条件持续较差，今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，傍晚北部地区还有浮尘天气，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。夜间受冷空气影响，北风逐渐增加到4级左右，局部地区有扬沙，霾天气减弱消散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中度到重度霾，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，北转南风2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局地有扬沙，南转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，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下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3月31号，国产动画电影《猫与桃花源》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及媒体见面会，影片导演兼编剧王威、制片人余舟和原野、《大圣归来》执行导演周迅、《互相动画皮三》《天生我次》导演黄建明等嘉宾悉数亮相，为4月5号全国首映进行前期预热。据了解，这部电影是追光动画继《小门神》《阿唐奇遇》之后又一力作，主打成长式的合家欢旋律。随着预告片和海报的相继曝光，大家对电影的期待越来越高。四月最强亲子动画电影的好口碑也已经传遍业内业外。俄罗斯情感电影《花滑女王》正在国内各大院线热映，有不少观众和媒体看过影片后纷纷表示被剧情所触动。就连中国花滑运动员、平昌冬奥会双人花滑银牌得主隋文静也自发安利该影片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观后感。上周五，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《传承中国》以“传承中国，中国很赞”为主题，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大厅举行京剧公益快闪活动。这场别具趣味的快闪吸引了众多国际旅客驻足欣赏。当天上午10点，数位穿着京剧戏服、画着京剧妆的演员现身人流如织的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。这次快闪现场除了京剧表演，还送出精美的京剧文化书签，并且设立了京剧人物造型的人形立牌供旅客拍照，给旅客一个与国粹亲密接触的机会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目前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出境方向，温榆桥到北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。Let's go. 领跑时尚，

歌曲不单为剧情做了很好的补充和总结，还诠释了更为深层的精神内涵。无人知晓的孤独是每个人的必修课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许巍《无人知晓》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边听歌呢，边和我们来动一下吧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，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。